向南流，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。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？ 深深灯火闪亮，东方之珠，整夜未眠，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。 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泪珠仿佛说出你的尊严，让海潮把我爱歌唱你，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苍凉的胸膛，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，让海潮把我来歌唱你，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，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，让海潮把我来歌唱你，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 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